是长江与黄河呀，还有珠穆朗玛峰儿是最高山坡。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，兄弟姐妹都很多，景色也不错，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呀，看那青藏高中国呀，啊，好大的一个家！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，我们的大中国呀，啊，好大的一个家！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伴随他。中国，祝福你。 不是

前飞，不逃避不后退，你是我成功路上的堡垒、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，给我力量是你让我变坚强，不怕受伤，因为有你在身旁，你的笑你的泪是我逐梦路上最美的太阳，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，给我力量是你让我变坚强，不怕受伤，因为有你在身旁，你的笑你的泪是我逐梦

转眼又到秋天，你说我的一双眼看不清谎言，才会相信谁的心不会变。 一直以为真爱能直到永远。

情却让人心碎。爱如果可以随意支配，我就不会如此的狼狈。我爱的人他却不爱我，心痛是最后的结果。我爱的人他却不爱我，谁能了解我的难过。就倒进高脚杯，我喝下的却是眼泪。一个人越喝越醉，一颗心越爱越悲。感情里没有谁错谁对，相信却让人心碎。爱如果可以随意支配，我就不会如此的狼狈。我爱的人他却不爱我，心疼的结果。 想念 Because of you, baby.

今天是9月2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下来，我不知如何。

有一个知心相聚首，哦，不堪回首，如今也只能唱歌来消愁，无奈愁更愁。当静静夜半后，正是梦想时